这一个模式的话是更有效的能够控制产品的质量，能够让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体验。 做生鲜 O2O 水果 O2O 的时候，那您又是如何解决从农场从水果的产地到用户的餐桌上这样一个过程，如何保证他们这样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 是这样子的，我们团队合伙人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专业做水果已经差不多20年的一个合伙人，然后我们从产地开始会由他负责去，首先是选品，选好了品之后，然后我们到相关的产地选果农，就果农他每一个果园种出来的东西也不太一样，然后再挑果，挑完了果之后，我们会用我们有需要，如果需要冷链配送的话，那我们会去找一些当地的冷链车，然后直接给运到我们的仓库，然后我们再把它分配到每一个店铺，然后再到消费者的手上。 你们反而一直都没有采用这样的方式，那你们是不是违背了 O2O 这样一个平台的逻辑或者是玩法？ 其实如果严格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是回归了商业本质吧，就是说哪怕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是说做水果其实说白了你就是一个卖水果的，但你卖水果的话，你肯定是要为用户提供第一是安全，第二就是好吃的水果，然后这个其实跟钱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如果用户他拿到了你的东西，吃过了之后，体验过了你这服务之后，感觉这个东西的确挺好，那他就会成为你的忠实客户，然后这个才是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态，我为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为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便宜东西。现在的用户已经不需要那种便宜的补贴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用户他自己也会去到各个平台上面去比价，你如果说他去比价的话，不管是每日优鲜也好，还是什么爱先锋也好，把它放到淘宝或者说天猫那平台上，它的价格也不具备任何的竞争优势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做的折扣活动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说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其实就等于相当于一个免邮的，就免路费的一个补贴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推什么新品，然后就是说每个当季的一个时令水果，那我们会稍微来一点补折扣，就比如说打个8折，最低我们都没有超过就是说7折的样子。 嗯，明白。盈利的模式，盈利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对，在行业内的话，像因为很多的就是做生鲜 O2O 的公司，它都进入了一个怪圈，就是说我不补贴没有单量，一补贴的话我就得烧钱，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我们的话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是常态化的运营当中就是已经积累出了很多经验，然后我们就只需要就滚啊滚滚啊滚，它其实还是有利润产生的。现在来说的话，就我们每天的单量差不多在500单左右，利润率的话也是在行业里面算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在从商圈里面的话去对比来看的话，我们的销售额第一，然后我们的利润率也是相当高的。 那你们目前销售的渠道是自己的公众平台？ 对，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就可以下单，这是一个渠道，还有其他渠道就是我们的第三方的就是外卖平台上面，我们也会逐渐的把这些客户给引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就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做到全北京覆盖，我们只能覆盖一个朝阳区和东城区，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有50000多的一个用户量，我们的复购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复购率在30%-50%之间。 或者你们的优势在哪一方面？ 我们的优势的话可以这么说吧，第一我们是专业做水果，其他东西生鲜的其他东西我们暂时还不会涉足，我们给消费者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说什么呢，就是说我看到了原产地的东西我想要，但是如果我从淘宝上买的话我可能要等3-4天，然后我从你这里买的话我1个小时就能拿到货，如果我这个产品出现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要维权我只需要一个电话，就会有专人来上门来为你服务，就是说是退款也好，还是说给你换货也好，这个是我们的服务。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就我们的产品质量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保证就包甜，或者说是保证满意，这样的一个承诺的话，我们对产品的品控上面是有很大的把握。 你们目前团队是怎样一个分工？是有多少人的规模呢？ 我们目前的团队的话，差不多有30多人，主要集中在就是说我们每个店面上面，因为我们要去配送，我们需要去打包，需要去切水果，其实这个就是生产端嘛，我们主要是集中在生产端。而我们就联合创始人的话是属于有几个，一个是专门做产品的，还有一个是专门做 采购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专门做市场的。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做市场的那个负责人呢，他已经是做了差不多20多年的水果，然后他对品类啊，这个、还有价格啊，还有品控这一方面的话，他都有自己一套很成熟的一套体系。我的话是属于就是之前一直在做就是说互联网生鲜相关的项目，然后像后来发现就是说有很多的问题，感觉只能是做水果的话可能切入点稍微好一点，就是说对用户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然后市场也比较大，然后可以做的故事也比较多一点。我们陈总是就是说专门做产品，他对产品这些东西都很有一个见地，包括他把我们拉拢起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刚刚我们聊到了田归农的一些团队，然后聊你们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下一节目将聊聊田归农的联合创始人郭正清郭总，您自己的一些，郭总，您自己之前又是怎样的一个行业背景？之前是从事过什么样的职业？ 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是一直从事的是互联网相关的行业。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就是一个项目，就是淘宝的有一个。就阿里巴巴做了一个就特色中国的一个项目，当时呢我是做的是阿里巴巴的特色中国的高层馆的一个馆长。其实这个特色馆它也是做当地的每一种的农产品，然后还有生鲜的产品。然后高层的话它主要的是做大闸蟹，就固城湖的大闸蟹。然后当年就是做这个固城湖大闸蟹，然后我们销售额的是全年是 1.62 个亿左右。当年这个销量的话在线上还不算太多，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品质很难把控，因为出湖的话就是差不多9月份，就是也就是说秋天的那个时候，那一年的话它是还是比较热的，螃蟹死亡率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说退壳退的晚，然后就壳比较软。也就是说我们销售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就一季螃蟹完了之后整个店铺的 DSR 评分全部都飘绿了，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就比较苦恼的。后来就是说想想，就那时候已经冒出来有饿了么还有这种就是美团外卖这种的外卖平台了，然后就想着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外卖平台上面结合去做这个事。结果很不幸的就是当时就固城湖官方的无法去聚拢这些线下的一些旗舰店，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很扫兴的就是我们只能作罢，然后就说能不能从水果说再入手。我和陈总认识呢就比较也比较巧合吧，我女朋友到北京来了，然后北京来工作，然后我们就在网上认识，然后就说能不能聊聊，因为大家都是毕竟一直都做农业的嘛，大家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然后聊聊，哎，感觉很投缘，然后就说大家要不要一起做这件事情，就一起开始做这个事情。 两个人是合伙来去？ 对，当时的话这个不是太有钱嘛，然后陈总当时在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后来就他把咖啡馆给卖了，然后我们用这个资金来创业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几个都属于那种就是说认定了一条路就一直走下去的性格。 都是你们自己靠自己的这样一个事业来去支付盈亏，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和问题？ 要说问题的话，要说瓶颈的话，这个还的确是有，就是说做到底，就其实我们类似于那种乖孩子，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对，的确自负盈亏，但是你想要做出规模的话，肯定不如那些玩资本的来得快，只能说是困扰吧。但是这个也算是一个短期困扰，知道这个风头过后，然后最后活下的还是我们。就其他的一些就是玩资本的那些生鲜 O2O， 他们一下子就会冲上来，就抢占了很多的市场。然后我们想要再占领这部分市场的话，就得等他们全部死，做好自己，修炼好内功，然后才能够让就是说消费者或者说用户来认可你这个产品，然后他们才会来购买你的产品，然后才会，而且就水果这个行业的话，它又属于一个复购率比较高的，它只要认可你的东西之后，它会源源不断的在你这里下单。我目前的状况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的需要资本，就是说，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资本和企业这些东西还是看眼缘，就和谈恋爱一样，如果说你的三观不正，你的三观合不到一起的话，你是无法就是说合作得很好。其实我们也碰到有一些投资人，就包括我们自己家族里面也有一些做投资的人，他想要投资，但是他们并不是做这一行的，他们对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了解，他只是愿意觉得你做这个东西好像的确很靠谱，然后我想投，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资金，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跟我们理念一样，然后我们愿意去一起为这个事情去 奋斗一生，或者说怎么样子的一个版本。 纯的财务投资可能你们目前真的还是不需要、 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就完全可以自负盈亏，然后只是我们要等前面的障碍全部扫清之后。因为我们一直都坚信一点，最后活下的还是我们。第一，水果行业的话，它可能就慢慢的走入生活，而且它是一个很平均的东西，它不可能像是，毕竟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它不会像以前刚出现的时候啪一下子就爆出来很多很多，它只会说是缓慢而平稳的增长，就是说可能改变了用户的消费习惯，他平时可能在路边摊，就是下班的时候看到路边摊有卖水果，然后他买一下，可能改变了他这个习惯，他在下班的时候就直接点单，然后自己到家的时候水果已经也到他家门口了。是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惯， 覆盖全北京的这样一个目标吗？ 对，我们2017年的话也是想要覆盖全北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两年一直都在找一种方式，就是说能够不借助外力，就是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然后我们来做以开店也好还是铺点也好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然后我们2017年的目标就是说把整个北京覆盖，就是能够做到就是北京的核心区域能够全程配送。 那有没有考虑过在线下建了一些门店或者旗舰店，是自己的品牌，大家有一个认知呢？ 也有考虑过，就我们目前找到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个核心区域我们都会开一家旗舰店，然后这个旗舰店呢它只不过是用来生产和配送的一个点。我们做品牌宣传的一个，比如说就品牌宣导的一个方式的话，我们会天都会组织团队，就是说到进每一个社区去做活动，进行免费试吃，然后当然我们这个活动我目前测试下来也是不会亏损的，而且就是说很具备规模化的可能性。 那在2017年还有哪些目标呢？ 团队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扩充完毕，就是说因为我目前微信上面用的平台不是自己开发的，我们也会扩充一个技术团队，然后把我们的就是线上的下单的体验做得更好。如果订单多的话，我们可能微信那个端口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比较慢，或者说崩掉。目前来看的话，问题还不是特别大。等我们的技术团队一介入，然后把这个改善掉了之后，这个相信以后会做得更好。在维护社群上的话，我们也是有自己很多的一个想法，把其他平台上人的用户给导流到我们自己的平台上。我觉得用户他自己是比较实在的，他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大的折扣或者说补贴，他可能就会转向回到饿了么平台上面，但这个都不影响我们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水果。 节目最后呢，郭总，您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创业以来这两三年，你们为什么能稳扎稳打？您觉得最重要的几点是哪些？然后也给我们一些创业路上的一些创业者一些分享。 我觉得不管你是互联网创业也好，还是传统经济创业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你为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做好产品，这个其实是最关键的。像我们水果行业的话，大家都知道水果这个是很难控制品质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甜不甜。而我们通过整果切开，然后做果切，然后榨果汁这样的手段，然后可以提升一些，作为一个品控手段嘛，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果的品质给提升上去。然后这个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5度，南风1到2级。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提醒您出门不要被愚弄喽。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想再给你信心，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就算已不在一起，某个部分还联系，明知在同样一个城市里，你头上是蓝天，我的床上却有雨滴，你的问候关心 光明遮住你的眼睛，

而是整个店里的运营情况。我能给你节省50%的推广成本，我能为你节省1/3的服务员，我能在消费频率上给你达到10%-20%的提升。那么呢，就是说多店统一管理，包括单店的管理，我们全部用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模式进行了实时操控。所以在数据上的准确，还有在成本上的节省，还有在运营上面的便利，我们都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智能化的一种模式和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在产品，我觉得主要呢是解决了店通俗来讲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吧。 这是对于一些餐饮店来说解决了运营成本。 对， 那对于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来说，对于他们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 C 端用户呢是比较简单的。第一呢，我不需要获取我什么信息，我不需要任何的关注和任何的下载。但是呢，你要给我的便利呢，可能就是好玩、快捷，不需要等候，体感好。然后我知道你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然后附带优惠，这我觉得是 C 端用户该怎么讲该得到的东西。所以在整个这个用户的体感上，我们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我觉得用户是上帝，所以我们应该给他最简单最直接的回报。我们分为两种场景。一种场景呢就是扫码点餐，因为现在一线城市的支付已经达到60%以上，线上支付。所以也就是说60%以上的人在选用互联网支付模式。 对， 所以呢在整个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当中呢，我觉得扫码进行点菜已经是一个客户非常认可的这么一个过程。已经步入这个行程里面。所以在扫码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一种体感，就说第一呢，我无需任何的这些什么要注册呀、下载呀。在这上面呢，我们只需要一扫码，然后点好菜直接就可以支付了，然后你又可以得到8折或7折的优惠。在这上面，如果你传统的模式点餐呢是没有优惠的。那么我们也在促进互联网点餐的一种消费模式。跟我们合作的商家也都是愿意这种模式跟我们进行合作。所以商家非常愿意，他得到了客户的这种频繁的这种消费，然后呢客户非常愿意，他得到真正的实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系统的一个定位吧，就 C 端满意 B 端愿意。 C 端满意 B 端愿意。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体感上的一个定位。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那其实在餐厅啊，扫码来支付这件事情也不新鲜了。 对， 之前 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我们体感又好，又达到了我们拥有的目的。 对于你们来说是怎么来盈利呢？ 我现在是做了7项主营业务。然后现在已经全部正常运营，我用3个月的时间达到收支平衡60%。但我的规划是6个月盈利，我现在过了4个月。然后每天现在都有很多商家在跟我们进行合作。包括我们的产品，商家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我们不断在升级。我觉得这点我很欣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到了很多次的迭代，现在市场的反应几乎是非常完美的。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盈利，我们有产品盈利。比如说现在我们跟微信、支付宝已经都有进行合作，包括拉卡拉，包括电脑包括一些设备上。我们商家主动买我们的设备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盈利的。服务费是一个盈利点吧，因为每个商家都需要有服务嘛。包括现在我们把产品做到了更简单化。比如上传菜品，自己设定折扣，自己设定营销模式，自己比如满减，任何的方式商家都可以自己去完成。但是比如说一些公众号维护，或者是一些 VR 全景，或者是一些活动的制作，菜品的一个拍摄，这些我们是收取费用的。但是商家的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即使我们不提供，他也自己要去找。希望我们是打包一体化。所以在这上面我们已经是完全走得非常顺畅。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 VR 场景的拍摄。

运营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这个项目的初衷呢，能解决什么呢？说第一，我要解决它的运营成本。可能我解决不了房租，但我要解决它的浪费、人员开支。包括它的一些数据化分析，包括它的财务，包括它的前台。我能为第一步为它节约三分之一的盈利。第二步呢，我能为节约它十分之一的浪费，因为我们数据系统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准的数据，比如说你一斤肉你炒多少个宫保鸡丁，炒多少一个黄瓜炒肉或者是怎么样，我都给你数据分析出来，你能一共炒多少份儿。所以在整个数据上我们能做到非常精细。第三呢，就是说在你管理上面，那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如你有十个服务员，到中午放口点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过了放口点的时候就要闲着了。那么这些十个服务员可能说，如果招五个平时不够，那如果招十个的情况下，那我闲着的情况下就是等于我多开了一份工资。所以那我们系统呢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给它分散引流。第一步呢，从线上可以预约直接到店，你不需要点菜，你直接就可以上菜。第二步呢，是我到店我可以扫码，所以我能大大的减少服务员的成本开支和他的数据和他的用户信息和他的管理再度营销。整体下来我解决了一个方案，为苍蝇能解决是长远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 其实您真正的创业经历有12年， 对， 有6年的时间在做餐饮，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经历呢？ 我之前是做企业培训、企业管理，针对是餐饮业，还有美容美发行业，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类，所以在管理上面来讲，我觉得很多的餐饮呢也会面临这些管理困难， 对， 它没法标准化，这是餐饮最大的一个难题。比如说味道没法标准化，然后服务没法标准化。比如我拍一家店非常火，可能我开第二家店的时候就走下坡路，会影响我第一家店的生意。 对， 说但我这样走下去会怎么样，会一直恶性循环。所以很多餐饮呢也会面临着诸多的管理问题。他们每天在想着一些营销方式、一些活动、一些折扣，就越打折的店生意越不好。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觉得管理上面可能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根源。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就通过于管理的模式，加上个人的亲身经历，加上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变得更简洁、更便利化。所以在我的管理经验上面，我觉得在这个产品功能上面也有实现的部分。 其实就是阿里微餐厅集合了你之前所有的管理经验，然后做了一个互联网的产品。 对，其实主要是运营嘛，运营和管理。那管理呢，我们这个产品它有这个管理系统，包括你服务员管理，还有这个老板账户管理，还有数据分析。那么运营呢，我们在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运营模式、销售模式，还有会员机制，包括一些营销方式。所以在这上面是因为我有这个经历，所以在这上面得到了一些展现，也吸收了很多的商家，因为我们现在有合作商家200多家。推广时间并不长。 大概多长时间？ 3个月。三个月，这也就是说从3个月内我们现在有5家公司，北京是200多家，然后重庆、成都、济南、杭州，这都是我们直营公司。所以在这个战略上面呢，可能是有很多的模式，因为有做西餐，有做中餐，有做日料的，它每个模式的不一样，它管理的模式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系统呢是多硬化的，可以针对各个这个运营模式、各个系列、各个产品都可以进行实时的这种对接和无缝的这种使用。所以在这点我们还算是比较欣慰。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 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那您之前管理的一些经验，包括你给一些人进行培训，是因为您真的是做餐饮行业自己的一些心得，还是您学过专业的管理？ 首先做培训之前呢，我是做餐饮，那我知道在餐饮里面有哪些问题的存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可能这是我亲身的经历的一部分。在餐饮行业呢，我觉得要结合一些传统的一种方式，运营方式，也要结合现代的这种互联网运营方式，所以它是一种结合体。那我们做这件事情也是包括进行这个培训，包括进行这种讲解，也是一种结合体，因为这种结合才能使它的店更好。因为它店是实体嘛， 对， 但互联网是虚的。如果我们要建立在实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完全去运用互联网的东西，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点，我光有互联网也达不到这个点。 可能有一些行业，就像我之前采访过一位创业者，他是做旅游行业，他做三线旅游，他说可能我做这个旅游行业它的门槛比较低，然后需要的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低得下去的一个人。如果换到餐饮行业，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对餐饮行业来讲门槛并不高，但是要想做得好，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文化在里面。不是单单的你的好吃生意一定会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就是它一种结合。你好吃要干净，而且你的店内的人员的这个水平和你的运营水平一定要达到一个点上。